经一条河，落山是一点风啊。来落唔同我，今来游，牛马来唔识字眼，来游了，来游。阿妹来唔念动我，石秋站有人路。